双球鞋放记忆最深处，这保留却又忘了的初恋纪念物，在经历几次恋爱后重新回顾，爱还依然清晰在梦，纵然当时的街灯和树有许多已不知去处，想起来我然感觉曾经自己孤独，你是否已走到的幸福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，变成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，如今大了那样感动难重复，幸福和那双球鞋放弃的路，变迁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，如今淡了那种感动难重复，幸福和那双球鞋放记忆最深处， 你一年365天才看到你。 我心已碎，我的泪已干，你不愿在我左右，叫我怎么能 曾经的感动，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愿摘下千束星光，将梦儿悬在你窗，温暖这最美的晚。甜蜜求想，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。 将星光千串轻轻挂在窗角，求令到夜会变得漫长。谁人才能够？何才能够长伴你一生之中的晚上？一生都感到庆幸从此遇上，燃亮我所有希冀和盼望。用心中每份情，心里真感觉，来编织一世的寄望。一丝丝温柔躲进了醉香，感性的清风，今宵真情流露不竭的唱。一丝丝温柔躲进了醉乡，亲爱的，今晚夜请你静吻这心窗。 愿摘下千束星光，将梦儿悬在你窗，温暖这最美的晚上。愿藉着一室花香，将你来甜蜜求想，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。 挂在窗角，求令到夜会变得漫长。谁人才能够？如何才能够长伴你一生之中的晚上？一生都感到庆幸从此遇上，燃亮我所有希冀和盼望。用心中每份情，心里真感觉，来编织一世的美梦。一丝丝温柔躲进了醉乡，感性的清风，今宵真情流露不竭的唱。一丝丝温柔躲进了醉乡，亲爱的，今晚夜请你静吻这心窗。愿摘下千束星光，将梦儿悬在你窗，温暖这最美的晚上。愿藉着一室花香，将未来甜蜜求想，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。愿摘下千束星光，将梦儿悬在你窗，

好想你是1991年的一首老歌，歌手卓冰倩宛如天籁的嗓音把它演绎得婉转柔情。

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张雨生的经典老歌《天天想你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年阙歌》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来欣赏汪明荃演唱的《京华春梦》。《京华春梦》是1980年由刘松仁和汪明荃共同主演的一部香港电视剧。女主角汪明荃演唱的这首《京华春梦》主题歌，道尽了豪门的恩怨情仇。 梦人生方心碎，空对落花我泪碎，为何情缘世似水， 海蓝蓝和毕业礼，青春梦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今天的千年阙歌，

去歌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 阙歌到这里也即将结束了，明早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，梅艳芳演唱的《女人花》，叶倩文的粤语歌《珍重》，罗志祥《灰色空间》，梁咏琪《短发》， 我已见到 信哲刘嘉玲合唱的有一点动心，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 张惠妹听海， 海哭的声音， 叶蓓老狼带来的我最亲爱的人， 我永远不会把你忘记，我最亲爱的人， 王力宏唯一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 陶喆爱我还是他， 你爱 会约定， 你我约定，难过的往事不许提。 张学友，一路上有你， 一路上有你，同一点一点。 齐豫、周华健演唱的《天下有情人》， 爱是孤独天地覆盖的时候。 林忆莲，我坐在这里， 我坐在这里，看着时间流过。 邓丽君，原乡情浓。 武汉啊，山岗。 宝贝，对不起。 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疼你。 原味觉醒，夏日的风。 每当夏天，我吹着温暖的风。 赵传，勇敢一点。 我试着勇敢一点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年阙歌》节目当中。最后再让我们来欣赏苏芮的老歌《请跟我来》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，是为了配合你到来，在黄

黄金时代的理想巨制《巴黎的火焰》，用斗志昂扬自由赞歌，点燃命运与尊严的熊熊火焰。